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一啲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學道嘅意外仍然都係未清理好㗎，全线需要封闭，一带係非常挤塞㗎。而家车龙啦分别排到过去银线湾广场、将军澳医院以及係宝宁路回旋处，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咁另外受影响嘅九巴路线91同埋91号 M 啦都係需要改道行驶。咁就係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學道有意外，而家全线封闭，一带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银线湾广场、将军澳医院同埋宝宁路回旋处。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受影响嘅九巴路线91同埋91M 啦，而家系改道行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近彩虹村亦都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龙蟠苑。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意外，车龙排到龙蟠苑。咁另外喺荃湾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大窝口村对开亦都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呢排到全锦交汇处。咁就係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近大窝口村对开有坏车，龙尾排到全锦交汇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较早前呢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过去城隧出口。反方向去荃湾嘅行车线呢亦都已经系重开。较早前在烈屿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意外亦都清理好了，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电话机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记得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最后再提提大家，现时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學道因为有意外是全线封闭，一带是非常挤塞的，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进入去八月嘅下旬啦。咁啊，上个礼拜讲到格林斯潘嘅回忆录，佢对于瓦解苏联嘅策略，美国。然之后我谈到美国今日亦都组织咗大量嘅资源，亦都系企图将中国咧置喺嗰阵时嗰个冷战瓦解的状态。所以这个上次我呼吁大家，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小心所有这些东西，而那个矛头是指向我们的祖国，而最后真的导致我们的国家被美国这种势力所谓整冧了，受损的是我们中国人民，就等于现在的苏联人一样，现在叫俄罗斯人。所以我就觉得呢，即是希望大家有清醒的头脑。咁啱我又开始谈到美国而家嘅综合对中国嘅压力，除咗政治、经济、金融、文化、教育各方面嘅与传媒各方面嘅综合嘅呢个进攻，所造成我哋周边嘅国家对中国嘅印象妖魔呢啲咧， 我希望大家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老实讲，在最近这一年的美国，可以这样说，他们提中国这个名字比他们提上帝的名字更多。任何美国的任何的活动，每日每周几乎都是围绕着中国来讲的。好像没了中国这个字，他们什么都讲不到了。他们的所有国内的事什么都没有谈，一切一切一个疫症，一个就是中国，而疫症都跟中国有关。那这一个呢，我就觉得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如果你回顾过去这个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的整个欧亚的这个战略对峙的状态，好少好像现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强国日日都是操练着中国。正如有些人在说笑，他说他噏上帝的名字都不及噏中国的名字多，因为没有见到美国讲任何事，只要跟任何国家有任何交往，都是以中国做题目的。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留意的，都请大家注意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自己讲了很多事，他可以作为议题来讲的，他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他们自己讲的。为什么样样都一定拖上中国呢？这个就因为他们感觉到是需要全面地阻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复兴。这一点来讲呢，是跟我们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相反的。当然有些人认为追随了美国之后可能中国更好，那么事实也都看到今天的中国就是因为不追随美国的系统，所以我们发展得更好。咁啊，谈到因为八月的下旬讲返今个月的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呢是很多人是没有留意到的。我这里是拿了一位叫在国内的叫做有子蜂蜜，他的时间是2021年8月2号的上午9点35分发出来的一个信息。他这个信息他首先强调，他说特别声明，本文是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本文作者的观点，网易仅是提供信息发布平台。这个呢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府的资料来的，我先声明这一点。咁佢呢个资料就咁讲，佢话8月1号有一架 RC-135S 嘅呢个美国嘅侦察机，係一款专门用嚟监视导弹嘅所有嘅信息嘅呢个侦察机。佢话佢能够准确地测量导弹嘅所有数据嘅重要数据。佢呢一次嘅来来回回喺中国沿海，由上海一路飞南中国海来回巡行了十几次。他的目的是三个。第一，就是为了侦察我们国家的导弹的数据，为自己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部署提供各种参考。他说这次 RC-135S 在东海上空来回转了十几个圈，是说明他主要的目的是想测试我们的导弹数据，所以呢才飞这么久。这些是很危险的活动。如果个位阶低一点那么多的中国，如果控制到那个指挥系统不够严密的话，位阶低一点的军官如果发动了某些摩擦，那就会出现擦枪走火的现象了。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挑衅中国。他说美国这个飞机来得这么啱啱就简称建军节。虽然他没有闯入中国的领空，但是美国这种行动是充满了明显的挑衅，亦都特登无视你中国的警告，特登简建军节就是惹你打交。这个呢亦都是请我们中国同胞要注意的。过去的八九十年，八十几年的建国之后的七十几八十年的时间，除了在50年代毛泽东在南中国海 多次的警告美军在我们的这个领海领空上面飞行，作了很多警告但没有行动。这次是最犀利的，这段期间无论是来自德国的护卫舰，来自英国的这个航母舰，都是刻意地要是挑衅中国。我想请所有我们的同胞要注意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走去欧洲走去美国去挑衅他们。当然卒之有一日，我相信三几年后就会 到中国的战舰航母舰去他们的地方自由巡航的了。这些这挑衅行动，我希望大家明白，一旦将来发生有巨大的冲突，大家一定要是非要好清楚。因为这种挑衅已经是每个礼拜每日，他说就讲最近的统计数字呢，侦察次数超过2000多次，即是半年之间在中国领海附近举行的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多达20多次。这个时间呢不断地去收集中国的沿海的军事情报。他说种种的事实表明，美国正是加紧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压迫行动，美国亦都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各位，所以你们看中央电视台，你大概会见到很多我们国家做准备的情况。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日上昼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下午4点， 把握十四五新机遇，融入双循环新格局。 8月24日上昼9点半，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8月25日上昼9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3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除了上面的数字之外，当然美国在台湾问题都做了很多沙盘演习。我看一些公开的杂志讲，他们自己公布的18次的沙盘推演，16次美国都是输的。原因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面，台湾距离中国太近，距离美国好远，最去到夏威夷关岛都几千里路，而在中国只不过是百里的范围就已经到。所以呢，在地缘政治上他都知道要解决台湾问题，要惹出这个事情呢是一场很重要的战火。大家如何去判断中国、美国、台湾同埋以及这个日本这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会怎样呢？如果我们看一下最近美国国防部长访问东盟的国家，访问完之后，你们大家都会注意到没有任何一个公布是发表的。显然呢，东盟的国家呢不想躺这桶污糟水，他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靠边，包括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泰国、印尼等等、越南，个个都行开的。这个就是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搞事，我想是众人皆见。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南中国海的这些问题，我们这些自小在香港读书的，我们看中华民国的地图，南中国海去到曾母暗沙，我们所谓9段线、11段线，我们的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中华民国的书告诉我们，那段时间我讲1940几年的时候，说根本是美国是送中华民国当时中华民国的军队去这个收回这些地方的，是美国完全执行的艾达会议的决定的。好了， 到现在突然间全部唔算数，就话要由头讲过。嗱，呢啲嘢咧，其实都睇到挑人就系可以唔使讲理由嘅。系啦，而家情况唔同咗啦，吓以前做嘅嘢我哋唔算啦，吓咁，我觉得呢啲咧都系睇到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一切系实力出发。当中国发展到今日咁嘅时候咧，美国系要想尽办法去压抑中国咧，已经系佢哋嘅战略嘅目标。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我想攞一个好有趣嘅数据，亦都同未来今后两三年发展嘅形势有关嘅，就系我收到一份波士顿先驱报嘅一份报道，佢话美军嘅征兵嘅工作不顺利。佢话而家17岁到24岁嘅美国年青人当中，大约有70%嘅美国青年系唔符合征兵嘅条件嘅。佢嘅问题主要就系过分肥胖、心理唔正常、学历不足、有吸毒嘅历史、有犯罪嘅历史等等。70% 咧系唔符合，即系达到征兵嘅呢个社会政治条件嘅，亦都有咁嘅数据，系只有13%嘅美国青年有积极参军嘅倾向。喺2060万17岁到21岁嘅青年当中，只有2%嘅人同时具有良好嘅学历、身体条件同埋参军嘅意愿。对美军嚟讲，这个完全唔满足佢哋目前嘅对华布局嘅战略需求嘅。各位，而家咧出现到征兵呢啲报道，我觉得如果你睇下我哋国内同样有好多同征兵同国家有关嘅报道，譬如好似我哋睇到系呢个政府电视台嘅，讲到号首就位，系我哋嘅青年大学毕业生去参加火箭军嘅嗰啲故事片。嗱，各位，所有呢啲都睇到，已经进入一个非常之独特的状况，而不是完完全全只是大家炒下股票啊、买下楼的情况。咁我是深以为忧的。所以佢话喺个报道，呢个报道里面，波士顿先驱报讲，佢话仲有一个原因咧，就美国嘅年青人找不到一个正确嘅理由去参军嚟。去打仗去作战。咁因为有乜理由突然间要去到亚洲打仗呢？咁所以佢话美军会越嚟越难征兵。咁呢个呢係一个波士顿先驱报嘅报道。咁而睇下喺最近有啲情况亦都係值得我哋警惕嘅。就是、美国突然间宣布所有佢哋赞助嘅任何同图地图有关嘅嘢，如果嗰啲地图嘅中国嗰部分，台湾系属于中国嘅，就唔准用，即系一定要标榜话台湾唔属于中国嘅。嗱，各位无端白事突然间出现呢啲咁样样嘅做法，目的系咩呢？就系、是、要解决长期以嚟本来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嘅政策。如果你在一个中国政策底下突然间参与台湾的这些这样的对峙的状况，真的产生热战甚至要出兵，那你怎样跟美国人民交代说突然间的情况变了呢？所以也都造定舆论了，说地图不可以是属于中国的。这些呢，我就觉得是很细微很细微的东西，但每一个很细微的东西其实都反映了，即是正如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他怎样幼细地从各个很细致的角度去瓦解苏联。现在呢，这些情况又出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我反复讲，我们期待不要出现这些的巨大的冲突。现在只是政治、外交、文化、金融、炒股、制裁，仲系呢啲次热战，即系唔系热战，系有几时候会变成热战？呢个都唔可以忽略，话唔会出现。 而乜嘢时候会变成核战，亦都唔好低估。吓、啊，俄罗斯普京就讲：你一掂清我俄罗斯底线，我一喐就核武器。嗱、啊，佢就讲明嘅。但中国咧喺过去嘅历史上，中国系强调，当1964年试验核弹嘅时候，中国政府就发咗个严肃嘅声明，佢话我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吓、啊，咁呢一个咁嘅宣示。是不是对和平有保证呢？现在都不知道。但我们看到美国这么多年来任何的战争都希望发生挑拨发生在美国以外的土地，就不想在美国本土出现的。那我很相信如果这些情况一路升级到某种的热度的时候，情况就不是一定按美国的意愿，在美国的节奏、美国的目的、美国的时间、美国的地点、美国的规范那里来进行的了。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5000年文明的大国，如果真的要挑衅到这么重要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的反应也都是有我们的历史的底气去支撑着的。一个5000年的大国面对一个250年的新兴崛起的国家，我也都很相信我们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有决志，正如《跨过鸭绿江》的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是足以在我们寒无衣、饥无食、绝对优势在美国那边、物质优势在美国那边，都还可以打到美国。克拉克将军说他从未试过，他说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打赢仗就要签字走的将军，所以他说我不会去华盛顿接受总统的宴请，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我是一个写在历史上的失败的将军。我很相信，我也都期待大家都能够在历史上吸取多些教训，而不要向着两个最大的国家的对撞那里来挑。啊，那么这个我在上个礼拜讲到美国有一个新的这个学者，啊，叫做杜如松，中文名译名，啊，是一个印裔的美国人，啊，他30多岁，他懂中文，懂看中国电视，懂看中国政府或者领导人直接的讲话，即是习近平的讲话，他可以直接在文字上看到。他现在成为美国相当重要的，是不是首席我就不知道，的中国问题的战略专家。他是坐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小组度，是不是头我又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呢，他的论点呢，我们就看到基本上是倾向于即是鹰派的。所以我呢是相当担心，啊，Kissinger 的时代，即是几十年前，他是倾向于将两个国家拉在一起走向和好。现在如果有新一代的领嘅呢啲咁嘅研究人员、呢啲专家而引向对撞咧，呢个非世界人民之福。 若我天生喜欢灰色的花，可以种植吗？难道这爱好怪诞，还是彩色也很寡？但有多少空间、多少理想可以用得下？人类喜欢批判吗？幻色终于都变沙，反复气象有不差，有着未明，快要下雨沾沙眼睛。我倔强都没有听从谁撤退，有暴雨也无雨照样行出去，自己方向信是对，未管天气会不去，庆幸我会尚有这平凡身躯，那惧怕要冒雨每步在颠簸也不胜，为一生找证据，默薄声总带领一路悠然的走，过云雨总过去。

带住中国嘅国旗嘅勋章嘅徽章就离开呢个机场，佢哋个个着得好整齐嘅西服，好有礼仪嘅西服，咁样一齐行出嚟，佢哋自己拍视频，自己播，即系话咧，美国政府嘅任何高级人员都冇一个系有呢种礼仪性嘅接待，嗱呢个喺外交上好少有嘅。仲有一个少有就系美国当时嘅代办喺中国。如果美国的代办在中国，理应中国只是派代办过去，但中国没这样做，直情是大事到。而且当时秦大使就讲，他说中美的门一旦打开，我们不会关埋。嗱，这句说话固然是示好，同时亦都是讲清楚给世界人民听，一旦有巨大的不可控制的冲突出现，不是中国的责任。我哋嘅大事，我哋冚唪都到。而就喺嗰个时候，美国嘅国防部长，我哋嘅美国外交最高级嘅嗰啲国务卿，嗰啲所有嘅高级官员，全部喺亚洲，喺我哋周边国家活动，系挑拨佢哋对付中国。嗱，我睇到嘅一个就系中国不按美国嘅节奏做嘢，你不断去挑拨，我哋不断向建设性度行。啊、你想要加紧同我哋嘅对峙，我哋又近开啲。你唔派代办，我就大事到。所有呢啲都系咧，唔按常规，唔按美国规定嘅时间、地点、节奏同埋内容嚟做嘢。嗱、啊，我好相信咧，而家中美呢个关系啊，当然究竟会唔会真系好糟糕咧？有人话糟糕又唔会糟糕到去边度，好又唔会好到去边度。咁呢个当然系咁样样。但是因为这样的互相的互动的不友好的情绪底下，我相信总会有机会产生我们控制不到的事。所以我觉得从我们的大事驻美的情况从我们的很多的做法，你都看到中国开始用一种不按美国节奏做事的外交策略。你比如说美军在阿富汗一退出，我哋即刻阿王毅呢个国务委员即刻就接见塔利班嘅领导人喺呢个天津见佢，表一个态就系我唔干涉你嘅内政，你哋自己搞掂佢。我哋嚟参加建设，我哋嚟建设嘅时候，希望你哋两方面，即系咧塔利班呢方同埋阿富汗政府嗰方，系共同维护我哋嚟建设嘅队伍。以及所有建设的成果，我们只是为阿富汗人民服务。而很奇怪，双方即是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都宣布一定保证中国的建设队伍和所有的投资，所有的东西在阿富汗的和平安全。你看到现在所有的外交策略大家都是很戏剧性的。啊、你美国这头退，塔利班就跟着动阿富汗政府，但两个组织又一齐都想同中国搞好关系，嗱，你睇到咧，成个嘅互动咧系非常之频密，而系非常之呢个戏剧性，系非常之唔按美国嘅节奏嘅。所以我觉得呢个跟住嚟嘅时间里边咧，我好相信咧，我哋全体嘅无论系香港人或者我哋海外嘅同胞，都系要密切注意呢个形势嘅变化咧。是一路逼埋嚟，我哋一定要有一种好清醒嘅头脑嚟睇呢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当好似美国有啲咁年轻一代嘅中国问题专家，而系持一种咁鹰派嘅态度。嗱、呢位专家咧，因为佢识中文，所以佢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有啲涉嫌咧，copy 嘅，佢就用咗我哋一个。上十几年前的一个学者叫乔梁，乔咧话呢个姓乔个乔啦，佢就写咗本叫《超限战》。嗱，呢本《超限战》呢本书咧，我都曾经喺呢度介绍过嘅。咩叫超限战？打法系点样样？吓、啊，即系话除咗热核战、热战之外，各种各样嘅文化、政治、经济、数据、I T 都喺说进入紧呢个对峙嘅战争状态。咁呢啲咧係一種戰爭模式，嚇、啊，亦都當時有一個 term， 有一個詞語叫做咩咧？ 打不对称战争。因为十几年前中国仲未能够好似而家咁同美国处于比较能够对等状态，所谓平视。当时我哋仲系处于所谓仰视美国状态。而呢位作者呢个将军嚟嘅，佢就嗰本书就系讲我哋用不对等，即系话你赢你强，我都要同你打，打嘅时候要点打。嗱，咁呢个情况其实同喺朝鲜战争一样，朝鲜战争嘅物质上、军事科技上边，我哋同美国都系不对称嘅。吓，我哋打嘅系钢铁，打嘅系士气，美国打嘅系钢铁，所以当时系士气对钢铁。咁而家嘅情况咧，因为十几年前桥梁将军写嘅呢本书《超限战》咧，系认为中国仲处于下风，所以如果美国压埋嚟嘅时候，要有一种不对称嘅策略嚟应付美国。好，而家呢位杜如松嘅所谓顾问咧，佢就将呢本书，佢有啲学有啲杂志讲，佢将里边书里边嘅主语、受词、谓语调一调，佢全部用英文嚟讲，咁就成为一本惊动美国嘅著作，因为其他人根本冇睇中文，唔知道有呢本书，咁所以你睇到咧，而家咧学者们真系咧要用良心嚟睇，对人民、对整个人类，究竟你做好事定做坏事？ 当天空不再有星星，于漆黑中再找不到你。谁人聆听？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吗？无幻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红方，红方。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底最后荧光，荧光。确信有天远临，终可看中。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场奠定中国未来的经典战役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梁班长老实讲，你是个老兵，你呢受了一些冲击，我还揸不揸到车？你是特种车辆驾驶员，体检要求你比我清楚啦。 郎永成他又怎样面对这个转变呢？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各位听到我讲咁多中美之间嘅对峙嘅时候，当然所有嘅资料我尽可能系将来源话俾大家听。咁亦都有好多人认为，讲啫，唔使冇咁紧张嘅。咁我都好希望。真系冇咁紧张，但系如果你睇到最近好多已经唔可以话假信息嘅嗰啲资料，你就会觉得真系要高度注意。尤其是大家好冇留意嘅，点解连一幅地图 美国国务院都要去话俾所有嘅人听，如果用亲冇台湾喺里边嘅中国地图，就系违反美国国务院嘅制裁令啊，或者咧呢个嘅法令噶啦。咁点解咁细嘅嘢都喺处做紧安排咧？咁我哋睇惯呢个近百年嘅战争史嘅，我哋就知道所有嘢嘅积积累累嘅结果都系引爆一啲嘢嘅。所以我觉得喺过去嘅百几年里边，如果你睇整个世界嘅各国，最有战争经验嘅系美国，佢可以讲话咁多个总统都一路每个总统都打过仗，除咗川普佢冇正式发动个战争之外，每个总统都系落过军事命令嘅。嗱，呢个系全世界都冇嘅现象，所以可以咁讲，如果话全世界嘅领袖对战争嘅熟悉，只有美国嘅领袖对战争系最熟悉嘅，因为喺佢哋嘅心理状态里边毫不畏惧作战，佢哋出兵，无论系过去二十几年嘅中东所有嘅事情，对于中南美洲嘅颠覆人类国家，对于非洲嘅好多做法，佢哋嘅特种部队、佢哋嘅海陆空军、佢哋嘅基地遍布全球。本身美国就系一部长于战争，能够积极组织各种战争嘅一个大机器。佢有几百个军事基地遍布喺全球，佢嘅十几个航母舰亦都遍布喺全球各个战区。喺咁样嘅巨大嘅战争机器嘅组织者，佢反而话而家中国威胁紧佢，咁于是咧就动用所有嘅力量嚟对住中国。如果你哋有读过去嘅历次嘅战争嘅历史，你就会知道我哋不得不高度戒备，尤其是最近已经讲咗咁多古仔啦，几时会挞着咗咧？唔知大家都会记得二十年前这个美国嘅国防部长鲍威尔，一个非裔嘅将军，喺联合国攞住一樽细细樽嘅呢个洗衣粉嘅物体，就话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嘅武器，咁于是就发动一场对伊拉克好长期嘅战争。好奇怪就系全世界嘅学者，所有嘅人受美国嘅舆论嘅摆布，冇人问一句咁嗰件事点啊？咁佢嘅大杀伤力武器揾到未啊？根本就冇人揾到，根本佢揾唔到，系一个理由就可以咧进军伊拉克。而冇人问一句美国有咩权利随处喺世界各地调动佢嘅军队去侵略人哋咧？又冇人问呢一句。嗱，美国因为一百年嚟嘅喺世界上掌握话语权，所以基本上佢所讲嘅所做嘅嘢好奇怪，全世界好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好似美国做紧嘅嘢就是天公地道嘅嘢。我哋受佢哋嘅电影影响，比如像 Mission Impossible 啊呢啲嘢，冚唪唥都美国嘅特工可以喺全世界做任何嘢，冇人问佢一句：喂，你依据国际法边一条，你可以派你嘅官方特工喺全世界咁样活动？我哋全部接受美国喺全世界乜嘢都可以做，我哋好似听起上嚟觉得已经系听到顺晒耳咁样。咁而家中国开始逆反呢种嘅规则，佢就话中国而家想捣乱世界嘅秩序，所以王毅外长讲，我哋遵守嘅系联合国共同规定嘅秩序，而唔系你或者你同你某啲国家所规定嘅秩序。嗱，因为中国嘅复兴崛起强大，中国唔再遵守美国呢种居高临下嘅所谓世界秩序，这个的挑战呢，很明显在美国眼中，中国是一个挑战者，美国呢是一个守住自己地位的一个豪强，所以这一场的这样的对峙呢，但愿在五年十年后，去到大家都彼此真的互相尊重，而在那个时候得到一个平衡和妥协，这个是全世界都愿意见到的。 有些美国的有些西方的专家讲到中美关系的五段，他说现在是愤怒阶段，几时到了接受阶段，几时到了可以大家坐下来讲的阶段呢？他说这个呢就等个时间，估计全个过程大概需要30年。咁讲呢本书写呢本呢、这个观点嘅人，呢本书呢已经係几年前讲㗎啦。咁如果话30年呢，如果话3-5年前讲嘅，咁最少仲有25年。佢话希望中国能够平安度过呢20-30年啦。咁佢呢个系基于认为中国处于弱势挨唔挨得住嘅情况底下嚟讲嘅。但我好相信，如果我哋睇跨共鸭绿江，我哋寒无衣，饥无食，处于物质上完全劣势嘅情况底下，都可以同美国一拼咧，我就觉得对自己嘅国家有信心、有决心、有意志嚟处理呢样嘢。不过我哋当然唔希望事情会发生，因为朝鲜战争就喺战场上，净系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死咗19万多-20万，仲有好多受伤嘅，所以我哋当然唔希望出现呢种情况，但系我就觉得希望唔好事与愿违，而我亦都希望我哋嘅所有嘅听众，对于目前嘅国际环境、中美嘅关系咧，唔好认为系完全系空穴来风，系你哋紧张啫，咁冇呢件事嘅咁，如果你细心啲观察各种嘅资料，你就越睇你就会越担心，因为各种武器嘅测试、各种嘅军事嘅测试嘅情况，都系走向咧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热火嘅战争，甚至有机会去到核战呢啲低当量嘅核武器嘅使用阶段嘅，所以。我希望我哋睇到今日香港好多嘅做法都系同整个国际形势系分唔开嘅，即系再唔好用初初回归嘅时候嗰种，即系各方面歌舞升平，英美又好支持中国一国两制，咁时咧大家顺顺利利咁就过渡咗，咁直到而家波浪滔天，我好相信如果亚洲东部嘅地区，有更大的衝突的時候，香港一定會有更多相應的變化的出現，我希望大家都應該有一種居安思危的心理狀態，不要認為世界永遠在平安。 當光線亦遺忘我，黑房滲入重重星浪，重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坐下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这决